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开场曲来自许巍带来的《无尽光芒》啊，当时在18年的后上线了这样的一张专辑呢，其实也是体现了截然不同的一种令人惊喜的状态。 你看那里面的优美的动听的旋律当中能够流露出来的听到的啊，就是许巍的那种还是原来的无比真挚的情感。当然每一句歌词呢也都浸染了他对于生活的热爱，而且还有的就是他专辑当中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别有匠心的所谓的 live 的那种声场的设计和暖色调的视觉设计。所以你在开着车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特别想遇到的场景不是日落，而是跟随着音乐逐渐看到的是日出的状态。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歌曲当中还有更多的画面期待你来解锁，是我们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 在地板上夜温暖了我的被子，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多很多的房间，一个房间有最快的网路，一个房间有很多的吉他，一个房间有我漂亮的衣服，一个房间住着朋友和他的爱人，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我也不知道该放些什么。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告别暗淡生活。耶耶耶。 爱是个无形游戏，最珍贵的一个礼物，你给我的礼物我会珍惜，关于我们的是非就算全世界反对，你是我深爱的人，别把考验那些恐惧你的人，别是我们的力量，永远的舞蹈把恐惧踩脚下，无论是什么时候我随时随地能够完全自由，完全放手，我一定保护你，你是我的 baby， 在身边我一定一定不会分离，我一定保护你，你是我的 baby， 无论给你全部生命，你的爱保护保护保护保护， 会珍惜，关于我们的是非，就算全世界反对，你是我深爱的人，别把高言那些攻击你的人变成我们的力量，勇敢的舞蹈不恐惧，在脚下无论是什么时候，我是先随地能够完全自由，完全放手，that little tattoo playing peekaboo on your back. Yeah, if you wanna impress me, baby, here's my plan. All you gotta do is put a drink in my hand. Yeah, fill it up, I'll throw it down. When you drive me home, take the long way around. You be my Lois Lane, I'll be your Superman. All you gotta do is put a drink in my hand. My head, Monday morning at a long clock sings. It goes bang, bang, bang, while it ring, ring, rings. Yeah, I'm ready to roll if you wanna rock again. All you gotta do is put a drink in my hand. Yeah, fill it up, I'll throw it down. I got a little hungover, still hanging around. Yeah, that heather dog is howling, hey there, man. All you gotta do is put a drink in my hand. That heather dog is howling, hey there, man. All you gotta do is put a drink in my hand. I, w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hoo- 来自 Eric Church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 Drink in my hand， 在2012年的 Grammy 的奖项当中作为金曲之一，后来出了一些专门的这种 Grammy 的专辑。 OK， 我们继续来听吧。在活力派的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像 Eric Church 他本身是一个这种乡村音乐的创作者，当然也是一个比较厉害的运动员，所以这两种身份的加持让我们今天的节目变得不太一样了，音乐当中还有活力。稍后我们继续来分享。 Together, you'll love me forever. to go to sleep when I got you next to me. Shine.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本周的最后一期直播里面，还是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骑单车方面的一些常识。你看，昨天我们提到了，在室内单车当中，出于安全的考虑，包括出于现场气氛的这种调动的考虑呢，还是要建议各位啊，就是握好你的车把，然后呢，安安全全的、老实的坐在你的这个座椅上。而在户外骑车呢，我特别理解好多朋友呢能够享受到北京最美的季节，秋天嘛，秋高气爽的感觉，而且呢景色和视野都非常非常的开阔。但是我提醒大家啊，就是可能在户外骑车的时候，好多朋友会有听音乐的习惯，那建议大家的音乐的音量不要调得过于高了，通常建议呢不要超过50%到60%，一方面是会这个减少我们对于路面上的一些声音的捕捉。所以比如说可能当我们在道路上骑车的时候，如果说从后面有汽车过来的一些喇叭声，这些是我们必须要额外注意的。而另外一点呢，就是音量过大呢会损伤我们耳朵当中的绒毛，而这些是不可再生的。所以呢提醒各位，我们听音乐的时候一定要适当音量。还有最近流行的一种所谓的运动款的骨传导耳机，也是推荐给各位的，因为它相当于呢是在你的耳廓周围放着一个小小的音响作用，并不会损失你对于周围环境声音的捕捉，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OK， 我们先说到这里，我们下周还有更多的新的主题要分享给各位。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真的唱 Oh yeah， 刺激谁神经又怎样，请不要太紧张，拿掉伪装走到街上，来吧，所有的狂欢都解放，不要怕，不一样，别规矩太漂亮，所有的快乐烦恼悲伤都解放，有什么不能讲，别委屈了真相，不需要全都是假象，失去的不够吗？何苦要挣扎？来吧，所有的对错都解放，多渴望，多失望，不过是我。 的眼光。 Oh no， 打破了透不过气的门窗，打开在太阳下，我的世界现在登场。来吧，所有的狂欢都解放，不要怕，不一样，没规矩太漂亮。所有的快乐、烦恼、悲伤都解放，有什么不能讲？别委屈了真相，不需要形象，全都是假象。喜剧的不够吗？何苦要生长？来吧，所有的对错都解放，多渴望，多失望，不过是我的模样。